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期体坛夜话，我是孟群。那这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分为两部分内容。上半时段呢，聚焦正在陕西进行的全运会。那昨天的田径赛场，苏炳添男子百米夺冠，而乒乓球的男团决赛，时隔近两个月，地表最强的乒乓高手马龙和樊振东再一次在决赛场相遇。那这次呢，樊振东是没有让遗憾重演，3-2逆转击败了马龙之后，是帮助广东队击败了北京队之后呢，时隔24年再夺男团的冠军。而乒乓球女团的决赛，凭借着陈幸彤的2分以及李佳毅的出色发挥，辽宁女乒呢是以大比分3-1战胜了陈梦领衔的山东队之后，夺得本届全运会乒乓球女团的金牌。那么我们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上半时段主要关注来自全运会赛场的这些精彩时刻，而在下半时段当中呢，还要关注一下啊，正在备战2022世界杯亚洲区12强赛的国足的情况。封闭集训当中的国足球员呢，面对着身体和心理的双重的疲劳，那如何去应对？另外呢，就是最近这个媒体不断报道当中的恒大集团的经济危机，那对于来自广州俱乐部的国足球员，包括规划球员，会造成哪些影响？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会给您进行更加充分的分析。那今天节目当中邀请的嘉宾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北京晚报的体育评论员李戈老师啊，欢迎李戈老师。李老师您好。 哎，毛老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这个全运会呢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了，那么在这届全运会当中的话呢，我觉得昨天啊应该是作为体育媒体和很多的体育迷来说呢，这个非常精彩的一刻啊，昨天就这个比赛是精彩集中在昨天的下午到晚上。 是是， 一个是昨天的乒乓球赛场，还有一个就是来自于田径赛场啊，尤其是男子百米的决赛。那广东的苏炳添呢是9秒95获得冠军，他个人第一次也获得了全运会的男子100米的冠军。而且呢，这个陕西全运会呢，这个苏炳添据说是顶着非常大的压力实现夺冠的。对于他来说，他认为全运会的冠军是很多中国运动员很想拿到的级别最高的冠军啊。我觉得咱们先从这句话开始，这期铁人话，您对这句话是如何进行分析和理解的？ 我觉得这句话呢，其实有2点可以解读啊。从他个人的经历上啊，是一个解读的方向，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届在陕西西安进行的全运会是苏炳添参加了第4届全运会，他第一届是2009年啊，参加了这个田径。那时候那一届呢，他拿到的是男子百米比赛的第6名啊。那时候他的年龄也不太大，经验也不够，实力也有限，所以第6名的成绩进入到了决赛，应该说还可以。但是呢，4年之后的2013年全运会，他应该有夺冠的那种想法了。但是最终我们看啊，从那一届到2017年，也就是上一届天津的全运会，连续2次全运会的男子飞驰大战，他都分别输给了2个主要的对手啊，一个是我们这个北京的张培萌啊，当年他在上届全运会的时候，那时候他也是国内百米啊，应该说最主要的一个竞争者。那么上一届全运会呢，其实苏炳添已经相当成熟了，因为张培萌已经退役了，所以呢，大家对他夺得冠军的呼声非常高。但是没想到在决赛之中，意外的输给了这个谢震业。而在上一届全运会中啊，谢震业应该说是风头尽出，他是男子100米和男子200米2项啊冠军得主。所以呢，这个呢对苏炳添的打击是非常大的。所以在上一届全运会的时候完了输了以后呢，在舆论场上出现了一种对苏炳添个人信心打击比较大的一些说法啊，比如说年岁真的大了，错过了一个最好的时机，现在是不是就可以说可以考虑退役了啊，已经跑不动了等等这样的话。从苏炳添的个人的性格来看，他是一个非常内秀的运动员啊，不太善于对外界发声啊，来反驳一些对他不利的言论，所以这口气一直憋到了就是昨天中秋之夜完了以后，我们看面对媒体的采访关注度极高的时候，苏炳添用了 非常啊，这个我觉得有点意味的，打着双引号的一个词儿来形容他这个心理的这种压力啊，就叫扯淡。 嗯， 他说就是从上一届全运会百米这个夺冠失利到这一次东京奥运会，特别是到这次的全运会，他一直顶着非常大的压力啊，特别是全运会。在东京奥运会上虽然是长舒了一口气啊，达到了他个人的职业顶峰，但是呢，全运会能不能重现这一个目，拿到他个人职业生涯中的一个真正的第一个全国冠军，这一点他赛前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压力的。我们看有一个明显的迹象，那就是在赛前半决赛之后啊，他一直面对着媒体，几乎是拒绝所有的采访啊，只是在面对央视的这种规定动作的时候草草说两句，以后迅速就离开了混采区。所以呢，事后我们看他已经对这样的一种这个做法他给予了解释，他就想在赛前啊压力确实比较大，另外他想避开外界对他啊好坏赢输这种一切的干扰，他想用凝神聚气来准备这最后一场决战，这是一方面来看。另一方面呢，刚才苏炳添那个说法其实不来自于他的百米，我觉得更多来自于中国在奥运比赛上的六大所谓优势的项目，你比如像乒乓球，你比如像跳水，像举重，像射击等等。那么像这样的几大优势项目中要拿一个全运会的冠军，确实难度比这个奥运会上我觉得只高不低。比如射击中，我们看拿到今天中国奥运会首金的杨倩，对吧，在他那个女子这个十米这个气步枪的这个夺金项目上，他最终才拿了一个铜牌啊，名列第三，而他的金牌就是比他还小的一个17岁的队友给拿走的啊，这能看出来这个项目它的竞争的水平是非常高，压力非常大。 但是射击项目的话还是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偶然性、 啊、 对，但是呢即便这样的话偶然，那你说是吧，奥运会上也有偶然性啊，他为什么他奥运会上能拿得那么漂亮，而回到了国内全运会的赛场上输给了自己一个更小的师妹呢？ 嗯， 其实对这种情况呢，我们看杜丽在射击比赛结束之后作为教练员还是很高兴的。因为什么？杜丽说，我们从中看到了这个中国的射击优势项目上我们现在出现了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高等级的一个团队优势，而不是仅仅一两个的这个尖子员的优势。从这个项目的发展前景来看，还是从教练团队来看，对这样的一种情形他们感到的是欣喜而不是悲观。但是对运动员个人而言，那么这个赛前的压力，这个比赛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苏炳添的刚才那句形容词，我觉得有这么两个视角可以解读。 嗯，就是说很想拿到的级别最高的冠军这句话啊。据说这场比赛的门票也是已经早就卖完了，是一票难求、 嗯、 啊。对于这届全运会当中这个男子百米，迎来这种高光的时刻，您如何怎么分析其中会有哪些？您认为 我觉得这一个时刻我也注意到了啊，因为我看了那场直播。 嗯， 当时看了那么多的观众之后，其实在前面的时候我也看了一眼，注意点，我其实一直就没有达到像男子百米飞人啊，在这个比赛一刻那天晚上现场来了将近20000名观众。 嗯，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场景，就是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刘翔拿到了男子110米高栏冠军之后，那么一战成名，回到国内以后，我们看刘翔当时参加任何一个国内的比赛，往往田径场上以往都比较零零散散的这种观众席上，一下就出现了人气爆棚的这种场面。 嗯， 当时呢，一方面为这个情形感到可喜，但是另一方面呢，其实很多敏感的媒体也发现了一个这个异常的现象，就是田径场上这种爆满，只是因为刘翔一个人。当他比赛之前一个小时的时候，场上几乎都能坐满观众，但是刘翔比完赛拿了冠军以后，马上这个满场的观众就能走掉大概70-80%。所以呢，大家等于就是为了看刘翔而来。 嗯， 那么这种现象固然是不是很圆满的，如果场场都这么爆满的话，是中国田径向前走的一个重要的基础。但是呢，我们也不能苛责这些田径迷或者体育迷们，是吧，这是人家自身的权利。但是不管怎么说，昨天中秋之夜我们在这个西安啊奥体中心体育场，我们又看到了类似的一幕。那么近20000名观众，也是全运会田径比赛开赛以来上座率最高的一次，其实就是冲着苏炳添而来啊！大家要看一看那个在东京创造了一个奇迹的32岁的老将，能不能在西安重现这种不可思议的一幕啊！当然，大家没有任何人的失望，最终看到了。 啊，这个我觉得还是很幸运的，也确实说明，苏炳添没人让大家失望，大家花精力在中秋之夜是吧？没有去团圆，没有吃饭，而跑到田径场上去看这个历史性的一刻，大家终于看到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中国田径史上，值得永远记忆的一幕，因为我觉得苏炳添这次的突破呢，可能跟刘翔的突破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啊。 嗯，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根据赛后的一个数据的统计，在昨天晚上出现在男子百米飞人大战的八名选手中，其中有五位是中国田径百米历史上成绩最好的五位啊，他们分别是苏炳添、谢震业、陈冠峰、吴志强还有许多正。其中要是说前六名还有一个叫张培萌，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北京那个选手，但是他现在已经退役了。也就是说目前为止在有记录可记的中国男子百米前六个成绩最好的运动员中，除了一个退役的以外，五个人都出现到了昨天晚上男子百米的飞人大战之中。所以呢，昨天那个百米飞人大战的整体水平非常高，所以这种特有的竞争的这种氛围也促使了苏炳添再次跑进了十秒，而且创造了一个9秒95的这种特别好的成绩啊！这个成绩比他在东京决赛的那9秒98还快了0.03秒，只比他那个半决赛的9秒83稍微慢了一点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从他东京那一枪，半决赛到决赛，再到昨天晚上全运会决赛这一枪，我们看也就2个月不到的时间内，32岁的苏炳添三次跑进了10秒的大关。这个真的是我们此前很难敢想象的。2个月之前我们敢想象这一幕吗？真的不敢想象。但是啊，苏炳添实现了。所以呢，我觉得以苏炳添这样的一种优异的表现，除了对他个人的职业生涯而言，就是他创造了一个记录，就是从建国以来30岁以上的男子短跑的运动员能达到他这个竞技水平的，他现在是全国的第一人啊。这一点来说，我觉得特别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在这场百米飞人大战之前，他跟身边左边的那个谢震业就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大局观。他说：“让我们共同捍卫中国百米短跑的这种荣耀。”他没有想到是你赢还是我赢，没有说这句话。他说：“让我们共同来捍卫这个荣誉。”因为这个苏炳添和谢震业都很清楚，他们不希望看到这个刘翔在男子110米高栏的那种昙花一现的那种现象，他们希望通过这两个人的竞争、努力、拼搏，让整个啊中国的这个老百姓的目光都能聚焦于中国的田径，特别是聚焦于中国的男子短跑这个项目上。这个对未来这个10几年、20几年的这个田径项目的发展和短跑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那么这种机会如果错过了，特别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八名的决赛选手中有五位都是男子百米历史上最优异的这个选手，那这种机会千载难逢，下一届的全运会还能不能达到这一点，我们现在都不敢说这个打这个保票。所以呢，这两个人深知这一刻的重要性，所以昨天晚上我觉得两个人的成绩都非常好。我们看八名选手中，除了苏炳添的9秒95非常振奋以外，我们看其余的这个七个选手中最慢的也跑到了10秒29。 嗯， 那么10秒2秒、10秒28、10秒27，这是三个人，然后10秒23两个人，然后接着就是冠亚军和季军，10秒18和10秒10。 对，浙江 的 谢震业10秒10，湖北的吴志强 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所以昨天的那场百米飞人大战真的是一场非常完美的啊，重点突出的一场决战。 嗯， 孟老师， 那么赛会有消息说呢，苏炳添呢这个要成立他的短跑实验室，当然这是暨南大学啊，他所这供职的这个大学要给他成立这个短跑实验室，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现象啊，一个现象 特别好。 嗯， 特别好，特别好。这个我说两句，也是我也特别想说这个。 嗯， 我刚才为什么提了一句说苏炳添这个成绩是吧，2个月之内三次跑进十秒，而且是在奥运会上、在全运会上这两大顶级的竞赛平台上都交出了一份特别让人不可思议的答卷。我觉得这一点来说，不要仅仅的把它当做一个个体的零星的事件，而是要把它当做一个可记录、可复制的一个比赛的经历。我赛后其实苏炳添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现在参加决赛的这个八名决赛选手中，我觉得苏炳添是一个特别另类的存在。他不是一个仅仅的一个运动员，他现在更准确的身份是济南大学的这个 副教授，而是以专门教这个短跑和研究短跑这方面科研的课题的一个副教授。而且他最近这个自从加盟了济南大学以来，他一直也是以自己作为一个范本来推而广之研究短跑的一些规律性的变化，特别是中国短跑的一些规律性的变化。他说他自己就是站在了前人前辈的那些历史的成功经验上的一个达到现在这样的一种水准。他没有把现在个人的功劳完全归咎于自己，他认为他也是站在了中国田径百米短跑的那些巨人的肩膀之上走到了今天这一步。那与此同时，他跟谢林业相约的那个约定，就是共同捍卫中国百米的短跑的荣誉，其实暗含的也是要把这份经验推而广之啊，让他成为一个让给更多年轻一代选手树立一个好榜样，有一个可依循之路的这么一个功能。所以呢，其实我们看在东京他那个创造了两个好成绩之后呢，很多的网友啊就把他济南大学那些研究的论文都已经给扒出来放到了网上啊。其实很多人也都期待着苏炳添能继续以此为一个研究的范本，把自己这一套东西给总结出来，并且上升到理论的阶段，然后呢以此来指导更多的中国短跑的运动员啊，更加科学的训练，更加的遵从自己的一些项目的规律和个人的特长。我觉得这一点来说，苏炳添比他跑出这几个好成绩创造一个百米的亚洲新纪录，可能对中国短跑的推动还要更大。孟老师， 就是今年的奥运会和全运会呢，让中国田径尤其是男子百米迎来了这个高光时刻哈。昨天呢，看到电视画面当中的这个比赛场地上，这个比赛场上坐席几乎坐满啊。当时我的感觉就不一定都是田径迷、体育迷，但是呢，大家对于宣传当中的苏炳添，被他称为苏神的这位男子百米的领军人物，他的这种风采是特别期待能够通过现场或者是通过电视来观看到的。我觉得这时候就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对于这项运动来说呢，他所付出的努力和得到的回报，以及对这项运动的推动所这个产生的价值，就是您刚才所说的，它不仅仅是在成绩方面的优秀，还有就是对这项运动的推动，那应该是有极大的这个价值。 是，你看昨天啊，有一个现象啊，这都是值得大家注意的。我们看从东京到全运，所有的项目唯一最特殊的就是男子百米。在东京的时候，男子百米举行之前，我相信莫老师和所有的听众都有一个深刻的记忆。那完全是一项大型的秀场，对吧？赛前为男子百米的出场，那做足了功夫，现场的灯光效果，每个人的名字的出现，然后一一的那种聚光灯的亮相等等，那哪像一个体育比赛啊？那就是一个单独这个独角戏呀、啊，是吧？做足了文章。当然，最后我们看比赛的这个场面过程也好，也对得起赛会组委会和国际奥委会为这个做出了一个精心的设计。那到了全运会的赛场上，虽然昨天在男子百米飞人大展之前的那种场面的介绍也是另类的，也是特别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明了一点啊，这个田径被称之为运动之母，而男子百米飞人大战历届全运会，我觉得孟老师咱们说的更远一点，1988年汉城奥运会，对吧？现在叫首尔了， 对， 过去汉城奥运会，你想那个时候还后来还吃了兴奋剂的那个约翰逊，是吧？ 加拿大 那时候给我们感觉。对，那时候百米就是它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一项比赛，它代表着人类和奥林匹克那个著名的更高更快更强这所有的价值观都突出体现在男子百米飞人大战上，它是一个人类向极限冲刺的那么一个标志物，具体就体现在这个项目上了。所以每一届奥运会，每一届这个田径比赛，百米飞人大战历来是这个重中之重啊，聚焦之聚焦，所以呢原因就在于此。所以我觉得从东京奥运会到这次全运会，真的我觉得苏炳添这个亮相的机会抓的实在是太好太好。我们再说一个小细节，就是在这次全运会的时候出席开幕式的我们的领导人是吧，总书记，也事先接见了一下从东京归来的奥运会的这个运动员啊，我们看大家都握手都挺好，但是我们看注意到一个细节，总书记只跟两个运动员做了一个具体的交流，一个就是14岁的女子跳台的那个 全 红婵，对吧？ 对。 第二个呢谁呀、啊？第二个就是苏炳添。 嗯， 这是非常有意味的，我觉得总书记特别懂体育， 全红婵不用说了，那是拿了奥运会金牌，五个动作三个满分，那一战成名也算成神了。这次在全运会上已经成为全团的团宠了，不是仅仅成为广东队的团宠，而是所有的各个省市队的运动员教练都很喜欢这位小姑娘，天才的少女。但是呢，苏炳添可没拿到奥运会金牌啊，对吧？那只是一个奥运会的一个第六名，对吧？这接力项目那个还要等待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的这个仲裁结果，我们才能决定我们的男子四乘一百米是不是会拿到一块铜牌。但现在还没有。但为什么总书记还要跟苏炳添做一些交流？其实这就意识到苏炳添在东京跑出那个9秒83那个成绩意味着什么。我们全国人民都知道，总书记也很清楚他的分量。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懂体育的人才能看到的他的价值的闪光点。 嗯， 孟老师。 所以说今年呢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奥运会跟全运会在同一年举行。也就是说在您刚才所说的也就两个月前吧，这个全奥运会的这种赛事的热度啊，就是报道的一些影响，它延续到了全运赛场。那这些运动员呢在奥运赛场当中呢，他们的高光的时刻呢在全运赛场当中又可以重来一遍。 嗯。 而且呢还有一些项目的话，像您所说的有些项目的话其实就是自己跟自己在争啊。当然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男子百米的这个项目当中，因为苏炳添他的个人的绝对的成绩的提升，那包括呢他在这届奥运会当中他已经是进入到这个决赛的赛场当中，已经实属不易的这样一个成绩，所以迎来了自己双重高光时刻。那么还有一些项目呢，就是咱们所提到的乒乓球项目啊，咱们在今天节目开始当中也说了，有一些项目的话呢，就是自己跟自己比。乒乓球项目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咱们自己跟自己比。在国际赛场当中的话，咱们女子有伊藤美诚啊，这个等等，有一些来自新加坡的一些对手啊。但是在这个男子项目当中的话呢，咱们最终还是属于这个优势更加明显。那么在全运赛场当中的话呢，其实就是省市之间还有个体之间的比拼，那就绝对世界级的对决了。 对，是乒乓球啊，确实全运会的乒乓球比赛比东京奥运会乒乓球比赛的水平更高，竞争的更激烈啊，这个是充分体验出来一个全运会比奥运会要高的这个特征啊。另外一点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全运会它为什么这么激烈呢，主要原因呢就是国家队的选手啊，在有些项目中，我们这次是采取的叫奥运联合队作为组队一个单位去参加全运会。这样的话呢，参加东京奥运会的这些国手们没有散开，而是还是按照原编制去参加全运会。那么面对呢是国家队去跟地方队去进行较量的问题。比如以中国女篮为例，那么这个特点就体现的很明显。那么中国女篮的水平非常高，基本上要赢对手都在30-40分以上，对吧？但是乒乓球这次呢，中国乒协主席刘国梁做了一个决策，就乒乓球不采取联合队打地方队这种方式，而是把这些国手们解散，让他们回归各个省市来代表各个省市去争夺全运会的荣耀。而且呢，全运会的乒乓球比赛比东京奥运会多两个项目，多出哪两个项目？一个是女子双打，一个是男子双打，这个在东京奥运会上是没有的。我们这次在全运会上的乒乓球是7个项目的冠军，东京只有5个项目的冠军。这也能反映出来中国乒乓球世界水平最高，那么世界项目最全，每一个项目的争夺都是世界最顶级的，我觉得肯定都要高于奥运会。你比如说奥运会上女子是中日之争，男子是中德之争，那么无论是女子的中日之争还是男子的中德之争，跟全运会上我们随后看出来的那五个单项去看一看，那真的水平要差了很多。那么说到具体的男团这场比赛，也特别巧的一点也是出现在了中秋之夜，那么以北京是吧，马龙作为领衔的北京男团跟樊振东领衔的这个广东男团一比，那么这场比赛打的也是火星四溅，对吧？最终呢是樊振东率领的广东队是3-1大比分战胜了北京队，那么也是时隔24年之后再次在全运会上拿到了男团的冠军。这点来说我觉得马龙还是有一点遗憾的，因为北京男团已经比广东队还要更加的远离全运会的男团冠军，已经达到了27年之久，所以也是非常想拿，最终没有拿到。双方直接的对决出现了这场比赛的第4盘，也是两个我们中国男乒现在的两代顶尖高手的一个直接的对话啊。最终呢，樊振东是最后3-2是吧，逆转战胜了马龙，其中第5盘的时候是挽救了6个

及时的观点交流，全面的互动平台。每天晚上9点半，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收听体坛夜话，我是孟群。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昨天的全运会赛场当中乒乓球男团决赛樊振东对阵马龙的比赛。继续就我们设定的一些话题，请来自北京晚报的体育评论员李哥来谈谈他的观点。那么对胜利的渴望呢，让马龙和樊振东呢在全运会男团当中呢这种相遇的话呢看点也十足啊。对于马龙这样的一种现象，您觉得这个算他没有说自己什么时候退役，以他这样的年龄，以他这样的状态，那就您做一个资深的体育记者来说的话，您觉得是不是希望他能够继续参加什么接下来的像巴黎的奥运会啊，接下来的下一届的全运会啊，他的职业生涯还能够延续多长时间？ 我觉得马龙能不能打到3年后的巴黎奥运会，我觉得完全取决于他自己。从中国乒协的角度好，还是从中国男乒这个教练组的这个倾向也好，没有任何的想啊主动的从组织这一面，从教练团队这一面劝马龙就此了结，就此退役，没有任何这方面的。其实更希望马龙能够多打一打，能够多带一带。因为现在的樊振东我觉得24岁还是比较年轻。樊振东之所以现在有这样的一种状况，我觉得跟樊振东比较早的被纳入到中国男乒的一线队伍主力的那个团队中有很大的关系。按年龄他的24岁并不是非常的大，其实还不是很成熟。其实就像刚才孟老师这个说的那个2017年杜塞尔多夫世乒赛，2021年今年东京夏奥会。如果再往前倒一点，2013年全运会，那一直是这两个人之间在男乒这个单打中相遇，但是前三次每一次马龙都战胜了对手。那这一届陕西真正回到男子单打这一项目上，能不能就能战胜马龙，这个现在还要画个大问号呢，不一定是这样，对吧？团体的比赛之中和男子单项之中那完全不是一回事儿。而且这两个人实际上真正能够会师到全运会的男单决赛中，前面还会遇到很多的拦路虎，那每一个这种队友之间的这种拦路虎这种能力都会对这两个人的前进道路上构成重大的威胁，谁折了最后我都不奇怪。所以首先对这两个而言要先看看能不能走到最后。那么至于马龙本身而言，我觉得现在确实他已经达到了一个炉火纯青的这么一个境界啊。马龙现在已经在国家队待了有18年之久，手上有25个世界冠军，那么在所谓的冰坛大满贯这个称号中，他已经拿了双圈大满贯，也就是说奥运会、世界杯、世锦赛这三大赛事中他已经拿过了6次冠军。所以像这样的一种经历啊，在目前的男乒队伍中还绝无仅有啊。我们看男乒中现在当然还像包括许昕这样的都是顶尖的高手，年轻的周启豪这些人现在也很厉害，但是像马龙这么全面的啊，无论是从技术、战术、心理、身体、意志啊和自我的调节能力等等各个环节上，马龙现在的这种综合能力没有一个人能达得到。所以像这样的老队员的经验啊，觉得特别的宝贵。教练团队对于队员的指导是从教练团队的视角和层面来说，但队友特别是顶级队友之间的这种私下的这种一两句的这种直接的点拨又是另外一个角度。所以马龙如果在队里能够多待几年，甚至能打到3年之后的巴黎奥运会，对樊振东能够更好的接上班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所以在这个环节上，我觉得马龙既有这个乒协的需求、教练团队的需求，也有来自队友的呼唤。而马龙自己是一个生活极其自律的人，他跟苏炳添在这个环节上特别相像啊，所以才能打到1个32，一个打到33，还能保持世界最顶级的水平，跟这个有直接的关系。对于这样的一种生活习性的运动员而言，我觉得年龄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还最终要看他们的身体啊。如果身体上没有特别大的毛病的话，我觉得应该没问题。马龙在东京奥运会之前由于推迟了一年，他去美国做了一个手术啊，那个手术现在来看还是比较成功的，是吧？如果不成功的话，他东京奥运会也拿不到单打的冠军。所以从这点来看，他已经把身体上对他职业影响最大的一个雷已经排除了啊。所以呢，如果他能够坚持自律，球队之中秦志远对他这个老队员又能采取一个个性化的训练保证， 我觉得对他继续延续打三年应该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那么全运会还在继续，那么有一些优势项目的话呢，还会出现更加精彩的对决，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再换另外一个话题，关注一下正在阿联酋沙加啊，正在备战12强赛，接下来面对越南队比赛的国足。这个比赛时间的话，目前呢得到的消息就是在10月7号的晚上，那当地时间呢是21点。那么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话呢，现在还没有一个来自官方的正式的敲定啊，但是我们呢肯定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时间在进行着备战。而且呢，从这个8月26号，中国队从上海出发到了卡塔尔多哈，正式开启了这次西亚的这个拉练的比赛之旅呢。再过4天，这个中国队的封闭训练呢，就是整整一个月了啊， 一个月了。 哎， 对。 那么长期的封闭训练呢，球员们也正在进入到一个心理的疲劳期啊。这个身体疲劳呢，还是来自于这个联赛结束以后，马上就进入到这个12强赛啊、40强赛等等这样的一个比赛的节奏当中。另外一个就是最近的广州恒大集团啊暴露出的这种经济危机所面临的一个生存的困难，所以让来自广州队的这7名国脚啊，其中包括规划球员呢，为自己的前途的和命运感到非常担心。所以说，怎么样度过所谓心理上的这种至暗时刻？另外用足够的兴奋度去面对10月7号啊、10月8号凌晨和越南队的比赛，我相信呢，这也是目前呢国足面临的一个问题。那么对于如何度过心理和生理方面的这种最大的困难啊，如何去解决？您先给出自己的意见。 啊，首先是说到一个比赛的时间，我觉得虽然现在没有官宣，但基本上中越10月7号这一战就可以基本上确定在当地时间晚上的21点。那么如果就是这样的一种时间的安排的话，应该对中国队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们知道在今年的6月份，中国队在亚洲40强 A 组的最后3场比赛中就迁移到那个阿联酋的沙加的进行了3场比赛，而且每一场比赛的时间就是当地时间晚上的21点啊，所以对这样的一种比赛时间点，我们是可以做了一个充分的准备，我们有很强的适应能力。那么在此这方面呢，越南队没有这样的经历，他是预计现在全队是10月1号从河内前往沙加，然后再备战，所以他还得到那儿去后经过几天21点的那个赛前训练，才能找到一定的规律。但是呢，从双方的这种对当地气候的适应来看呢，越南队并不吃亏，因为沙加那边的天气是西亚的那种天气，虽然比6月份现在前方传回的消息说要好了很多，凉快了很多，但不过怎么说，肯定比国内现在这个时间点要热的很多。那么对此呢，从东南亚出发的越南国脚的话，他们应该是这点来说需要更加的适应啊。当然我们呢也不存在不适应，毕竟我们已经在那儿，在10月7号之前我们已经集训了，也是20多天了，对吧？6月份又打过3场比赛，所以我们适应度也不会比越南人差。只是说在这个环境上我们没有优势啊，这是一个情况。另外一个情况呢，就是刚才说到恒大集团这个最近传出的这种财务的这个问题，这个现在也已经是被确实了，不是传言，不是资本市场上的这种小道消息，而是一个确确凿凿的一个事实。我们特别注意到，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节，那么许家印啊在恒大集团内部发了一个公开的信，以个人的名义发了一个公开信。公开信当然写的都是一些鼓励的话，但核心要传达出来的信息就是要大家坚信啊，广州恒大集团的上上下下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奋斗，一定会走出眼前这个最困难的时刻。那么这个信号放出来，我相信会综合了各个方面的情况之后，他才特意选到了一个中秋佳节的这么时间，在全集团内部啊发出这么一个信号。所以我觉得说这个事情对于恒大的国脚到底有多大影响，那么首先这就是集团层面已经给出了一个回复，是吧？说大家不要慌，还是有信心的。那么实际上回到球员个人的那种内心，我们可以做一个分析，因为我们也很难知道他们真实的想法。我觉得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对于目前在沙加的这个8名来自广州队的国脚来说，如果说没有任何的心理上的影响，这是不可能的，不现实的啊，肯定是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和焦虑。但是这些球员心中也很明白一点，这个事情第一，他们个人是很难有什么可以作为的地方，只有把比赛打好了就可以了。那么至于在其他方面，那只能听任集团的安排，也听任国家在相关政策上的一些安排。所以这个时候相信国家，相信 集团，我觉得是他们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另外呢，这个四个规划球员中，我觉得可能对这种比较具有中国特色的这种这个现象的出现，可能他不一定像中国国脚那么的理解，所以这个时候我倒觉得需要从李铁的教练团队到那四个国脚可以给予适当的一些这个解释劝慰是让他们安下心来。当下对于这个所有的国脚而言，最重要的就是把10月7号这场对越南队的12强的第三场比赛要打好。我们看，也就是在这个这两天这个中国队内部就是前方有一个中国足协的工作组和中国队的教练团队这些人聚集在一块儿，开了一个叫备战工作会9月18号。然后呢，核心的一点就是要搞清楚现在中国队目前所处在的这种形势这个首先在前两场比赛打完之后，那么现在中国队在赛前的这种备战训练之中，到底是有什么环节上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找出什么样的解决办法，这是这个会的第一项内容。那么第二项内容就是刚才孟老师点题说到的，这个马上还有4天时间就要在西亚多哈加沙加度过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那么现在呢，因为他们是气泡防疫的状态，虽然全队到沙加之后有过一次集体的出行，但是总体而言完全是一种全封闭的状态，只能是酒店、训练场、比赛场这3点一线，那么没有任何外出的机会。在这种环境之下，对于所有的队员，无论是规划的球员还是本土的球员，真的带来了很大的心理上的压力和困惑。因为这个我们都能理解，是吧？很多从东京奥运会采访归来的我们的同行们，回到国内之后都经过了一个21天的隔离。我们现在这些同事都已经解禁复出，恢复到上班的状态了。在私下交流的时候，这些人都承认，这个在酒店房间之内，隔离21天，确实是比较难受的这种难受呢，主要来自于心理层面、情绪上的这个，但是这一点来说呢，我觉得中国代表团实际上在去西亚这个征战之前，已经对此做好了一个充足的预案。现在就看看这些预案之中，执行的过程之中，有没有碰到一些新的问题特别是对那4名规划的国脚来说，我觉得要做好一个有针对性的1对1的个案这个不要一套方案运用于所有的32名国脚我觉得还是要把工作做得更细一点。这个环节可能他面临的压力可能比技战术的压力可能还要更大一点点，因为有些时候呢，你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沟通是要讲究方式方法的交流可能能交流到真心话，能听到球员的这个真实的想法，到底遇到什么问题可以有针对性的解决。但有的时候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这个李铁去找他谈，他就可能10句话他只能说7句，是吧？那3句他死活说不出来。那么这个时候那个于大宝这个蒿俊闵吴曦这3个队长就要采取一些措施，用队员的角度平等的去交流，或者说交流的方式更多样，也不一定是面对面那种正襟危坐的交流，可以吃饭呀，是吧？一块儿做力量房训练的时候甚至游泳池里泡澡的时候这个时候再说2句话，这都叫交流。总而言之，就是在疏解情绪疏解心理压力这方面，我觉得要把它跟技战术、跟赛前的这种每天的正常的训练摆在一个同等的地位上，这样的话才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得更好。 那么最近呢，来自于球员自己本身的一些说法呢，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些这个信息就是像王大雷王大雷说，最大困难就是出不了门，只能在房间待着就是我们以往所说的就是关小黑屋就是你犯错了关禁闭就别出来这是一种对于精神方面的惩罚。那么现在的国足的话，据说他们所下榻的酒店呢，就是把这个酒店都包下来了，但是呢里边的这个空间也不是很大，想出来的话呢其实很不自由。对，这就是既要解决你关禁闭给大家带来的精神方面的焦虑，同时呢还要保证一个这个足球运动员在场上呢能够外放的状态。听起来的话我觉得就特别的特殊。那么接下来呢，面对的这个对手越南队，这也是咱们在小组赛中应该是目前为止的话有最大希望拿下的对手，对方传来的一些信息的话，您如何进行这场比赛的前瞻与分析？ 小组第三战无论是对中国队还是对越南队，都把对方视为一个拿分的一个最好的时机。这个我们一定要把这一点看透了。不光是我们现在这么想，说10月7号之战是我们战胜越南队在 B 组之中拿分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机会。那么越南队、越南媒体、越南球迷同样是这么想的，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现象。比如说我们前两代面对澳大利亚、面对日本队，那无论对方的媒体、球迷也好，没人会认为这场比赛是中国队拿分的一个关键时刻，那肯定是只有人家那边这么想，我们这边只是说尽量能够拿到一分。所以呢这场比赛对于双方而言啊，要想在 B 组中未来的这个七场比赛之中还能有所作为的话，那么这场真正到了一个生死之战的这么一个高度。对此呢越南队这边也好，中国队这边也好，达成了一个不约而同的一个共识啊。所以呢这样这场比赛呢想来它的比赛的激烈程度、复杂程度和可能在比赛中出现的意外的场面，我觉得要大大这个概率要大大的高于中国对澳大利亚、中国对日本这两场比赛。那么这一点来说一定要做好一个预案。我们看在那个刚才我说到那个9月18号中国队代表团内部的备战工作会上啊，这个对此也达成了一个高度的共识。另外第二点就是对越南队到底怎么看啊，现在中国代表团这边起码现在形成了这样一个议案，就是越南队最近这几年以来进步异常明显。通过 B 组的前两场比赛，尽管越南队跟我们一样也是两战皆败，但是呢仍然看出来了越南队的进步明显，能充分体现到了这两场比赛之中啊，这是一个判断。第二个判断就是中越之间此前进行过八场比赛，正式的国际比赛，中国队是8战8胜，但是呢都不是这批运动员打的，这只是一个历史上的进步。所以呢总体而言，中国队面对越南队这场比赛的时候，在心理层面上还是占有一点优势的啊。现在的队员就包括你刚才谈到的王大雷也好，还是每一天训练之后请出来一个国脚接受场边媒体的采访也好，都在表达着对越南这场比赛的这种信心、拿分的信心、战而胜之的信心。所以这个呢是目前来看出来的中国队啊对对手的这个基本的这种定位和摆开的姿态是这种姿态的啊。从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定位也好，还是对对手的分析好，我觉得还是比较符合实事求是的啊。既要重视对手，又要藐视对手啊，这是毛主席告诉我们的，战略上还是要藐视对手，我们毕竟有一个历史的战绩在那里摆着呢，对吧？但是在战术层面上，我们要看到对手的进步，我们要看到这场比赛的艰苦程度，但是我们要坚定战胜对手拿3分的这种情况。这个呢应该说也是一种没有退路了，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跟对方是一样的，我们都没有退路了。谁最后被砸下去以后，那基本上就从 B 组中就已经就基本上已经退开了所谓的可能出现的这种可能性了。因为他接下来第四场是对阿曼，我们第四场是客场对沙特，我们都如果第三场输给对方的话，那第四场都很难打，几乎就没法打了。如果出现了一方4连败的情况下，虽然后面还有6场比赛，那几乎就可以坐定提前出局了。所以这场比赛真的非常特殊啊！我相信中国代表团和中国队都已经做了万全之策，做了最充分的准备。那么后面呢还有将近3周的时间，还可以好好的为这场比赛做各方面的努力啊！这是一个。那么越南队这边有些动态传来了，比如说现在主力门将那个混血的叫邓文林门将，他目前是效力于日本J联赛的大阪樱花队，在就是前不久的一次训练之中啊，出现了严重的受伤，左肩脱臼，他现在要手术啊，术后呢现在预计要养4个月，那这样的话呢今年整个赛季就报销了，所以这场比赛他肯定打不了。那么现在替补的门将上来叫陈元梦啊，这个人以前在越南队中也担任过主力门将，表现呢也时好时坏，但最大为人诟病之处呢，他就是身高才1米78，1米78意味着中国目前首发的11个人中，大概得有2/3都在他的身高之上。 嗯， 这样的话呢，面对的这种这个长传冲吊也好，还是前场的定位球也好，这个1米78的这个身高确实让他感觉到比较为难。所以我相信这一点来看，会成为李铁在未来这3周我们这个集训中的一个主要的针对点，那就是我们就要打一些适应的这个长传，我们是不是从两侧突破之后能有比较多的这种冲吊的机会。另外一点，我们在前锋线上有没有可能考虑郭田雨这个高点，是不是有没有可能出这种骑兵， 这个都是李铁在未来三周在技战术层面好好去思考的。要如果想定了的话，也要在相应的这种进攻套路上要给予至少10天左右的磨练啊，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能达到一定的效果。 另外按照这个训练计划的9月22号今天啊，中国队会这个安排一场队内的对抗赛，不过由于张琳芃和王刚呢两人都受伤了啊，这个伤势不一样，张琳芃呢是在恢复当中，据说王刚呢是旧伤复发，就是腰伤啊，所以说目前呢也正在恢复，这两人都不能够进行比赛，所以这个人员方面可选择在右路啊，右路应该说所说的两翼齐飞。那么右路的话呢，可以选择的人员就显得有些紧张，因为40强赛的两名正牌的中后卫，唐淼还有明天呢，都是因为受伤没有参加这期集训，吉祥呢也没入选，所以说右后卫位置上，张琳芃、王刚一受伤呢，目前剩下能够这可用的啊，就是王申超这一个人了，所以在右后卫这个位置的话，还是让人有些担心。 其实啊，王申超能够身体健康的话，我觉得他打右后卫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左后卫李磊在，对吧？前面也没打，高准翼左后卫也能踢，而且在广州队他联赛中打的就是这个位置，而且表现也相当不错。所以呢，虽然王刚的受伤会在这个右后卫的位置上减弱我们替补的这个板凳的深度，但是排出一个首发应该问题并不是很大。而且王申超呢，从上港那边打联赛到进入到国家队，王申超的身体状况一向保持的不错。所以我相信呢，最后这三周的时间，王申超在平常的训练中要注意自己对抗的方式和对抗的强度啊，不要再出新的伤病。 国足的情况的话，处在一个封闭的状态当中，而且前方能得到的更多的球员的个人的这种消息的话呢，目前就是他们的训练啊，他们的封闭啊，他们如何去克服啊这个封闭带来的心理的焦虑等等。那这些事情的话，我觉得都在周而复始的进行。那么10月8号的凌晨啊，1点钟将要面对的越南队，我们希望呢国足能有一个好的结果。那么现在还有来自沙特方面的一些消息，我相信你也已经关注到了，比如对方的这个阿尔希拉尔的这个效力的前锋啊，这个也是受伤，可能是不能够参加接下来，因为对沙特的比赛应该是在10月12号。 对， 那么接下来的比赛的话，沙特的前锋也不能够参加啊，等等。我觉得这些消息的话呢，听起来的话，是不是有一点点为国足会感到乐观呢？ 其实我觉得啊，现在双方赛前的时候，无论是训练还是这个有些国脚返回到各自国家的联赛去踢比赛，会传出一些新的一些身体上心理状态的一些变化。那么这个呢，是需要我们情报团队呢去好好去收集。但是我觉得对这些信息的了解，不要太多，也不要太重视啊。第一点就是这个信息的真假，我们要画上一个问号啊，不要太过于老实。对方说受伤就受伤了，除非那些真是像这个越南队的主力门将啊，左肩脱臼要手术，这种 他就没来，对，他就不能来。 但是有的那个信息啊，他那个有的是老伤复发，你比如说他真的不能踢了吗？我觉得未必如此，这是一个方面。当然了，也可能真的踢不了啊。但是这方面我们要有一个更加的这种灵活的判断，这是一。第二呢，就是人家有受伤的，我们也有受伤的。我们这是去了32个国脚，我们有大把的这个后备的人员去做一个轮替。那么对方也是如此，所以在个别一些位置上，即便出了一些伤病的话，对沙特队的整体的实力，我觉得不会造成什么影响的。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定心力啊，不能说认为对方传出一个什么主力，无论前锋线还是中场啊，好像对方就一下就实力就缩了30%、20%，不可能存在这问题。每个球队为了12强，都在每一个位置上准备了至少2到3个人的这样一种轮替的阵容，所以呢，有一个人员不在了，另外一个人顶在，不会对整体的实力和打法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反而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可能上来的这种所谓的这个不是第一主力的，上了以后他可能体力更充足，是吧？竞技状态更因为想表现给自己的主教练，他踢起来就会更加的这个认真努力啊，更加的愿意乐意付出啊，反而更不好对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环节上不要放大对方的伤病的影响。另外，其实关于中国队的备战，其实有一个核心的话题值得注意的，就是我们在打前两场比赛的时候，我们一直面临一个最大的困惑，李铁就是的，就是没有热身赛的对手，是吧？我们最多是采取队内的这种对抗赛，你队内的对抗赛这种价值就太低了。 它更多的是战术层面的意义，就是你自己怎么磨合一套阵容打法，这是有意义的。但是你对调动状态，是吧，具有一定的针对性，这种这是没有任何的针对，没有任何的模拟性的。所以我们这也是我们天然的一个短板。那么在打完前两场比赛，从卡塔尔多哈来到了阿联酋的沙加之后，中国足协一再对外放话，就是想跟这个阿联酋当地的俱乐部打2到3场比赛。我们看到最新的一个情况是跟叙利亚队还可能安排一场比赛，但这个都没有最终确定下来。我希望在10月7号之前，中国队至少要打2场面对无论是叙利亚还是阿联酋当地俱乐部啊这样的2场热身赛。这个是我觉得是给李铁指导一个最好的一个备战的一个安排。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大家所关心的中国队对着越南队这场比赛的首发。因为上一场对着日本队的下半场，咱们的四大规划球员是同时在场上。那么面对越南队的比赛，咱们是在首发名单当中就把四大规划同时推上场，还是李铁根据场上的形势变化择机而进行换人呢？ 看李铁到底打什么阵型吧。因为这个四个规划球员呢，阿兰、艾克森都是前锋，对吧？如果你要打4231呢，那这两个人怎么安排，是吧？是一个打到边锋的位置上，一个打中锋，还是怎么安排？这个首先要看你打什么阵型，然后呢，再看你这四个规划球员都在什么样相邻的位置上，然后呢，再决定怎么样去投入这个力量。中国对日本那场比赛的下半场，我们看四名规划球员一起出现在了场上。出现场上之后，所有人都观察到一个情况，就是日本队的阵型一下就回收了，是吧？就不像在四名规划球员齐在场上之后出现的那种围攻中国队的那个情况。这个确实我们看到了这个变化，也确实从中感受到了规划球员中所具有的这种能力对对手的这种威胁。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啊，那场比赛日本队是在0-1啊第一场输给了阿曼队之后客场去迎战中国队。他那场比赛的最大的核心的比赛目标就是要全取3分。不在于是3-0胜还是2-1胜还是怎么着，这个是他最大的诉求。那么当时的场上的比分已经是1-0了，而比赛呢还有30分钟才结束，所以呢他的主教练一看这个情形，就马上赛前的时候他有这种战术安排，就让所有的队员回收，不再采取一种过激式的打法压着中国队去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就会给中国队这些边路突破的这些，比如说这个洛格富等等，会带来一定的反击的更多的空间和机会。那么我收回来跟你打一个正常的阵型，我摆开了让你打，你打得了吗？你也打不动他。所以呢，这个更是因为那场比赛的特殊的这种情境之下出现的一种场面情况。是不是一定代表着我们四个规划球员一上去，日本这支全主力的队员就阵容就感到的有点害怕了，是吧？要退缩了？我觉得还不能这么看啊。如果是双方0-0的时候，我们看看日本队还是要全力以赴去猛攻你，还可能会把我们压在本方的半场，全力的去防守。这个我觉得这一点是更有可能的。那面对这个越南队，我们刚才说了是势在必得，势拿三分的这种搏杀的态势。那在这种情况下，四个规划全部派上首发，其实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我刚才预料到的，针对对方这个门将陈元梦，仅有1.78米的身高。我们在中锋这个位置上，除了埃克森以外，会不会郭天宇能够打一个位置，或者说是在下半场郭天宇比较早的换上来去试一试应手？这个是在战术层面上，在首发的战术安排上，会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值得有价值讨论的问题。 对着越南队比赛的话呢，是咱们应该说机会最大的一场比赛啊，希望国足能够抓住机会，拿出让大家满意的成绩啊，给这个国庆假期有一个好的收尾啊。好，非常感谢李戈老师在节目当中做的精彩的分析。再见。 再见。 王府井百货大楼66周年庆热辣狂欢，即日至26日，服饰家居最高满200抵减80元，25至26日每满2000再加赠100庆生礼金，25日还有满额抽奖黄金每克减66元等精彩活动等你参加。 以上为广告。